花生当饭食，佢哋话佢哋最积极。我系谢志峰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。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、 Anthony、 阿龙，大军阀。 如果你头先呢就直播有听节目嘅，应该都会听到一首呢，就真係俾我哋即係呢个推米阿哥呢，阿 Vincent 呢就搵到一首叫《热爱基本法》啦。 好似刘华唱喎。 唔係刘华唱呀，李克勤同埋李克勤、陈慧琳同埋梁咏琪。咁啊，唉，即係你唱过呢首歌，真係仲惨过含韵啊，大佬。即係你李斯德林都真係清唔到嗰陣含韵味嘅，大佬。真係唉，大佬咩，唉，即係 嘥气啦。对共产党嚟讲，几时係真正係尊重个法治嘅？係咪，你写系基本法，你都三次释法啦。 冇，你同埋系咁僭建嘅，大佬。系咁僭建喎，黐 线！屌，你叫我哋热爱基本法，热爱你释法嗰啲内容啦，定系还是手写嗰啲条文啊？ 法律系俾你手嘅， 嘥气咁啫。 喂，我哋不如讲讲楼市先咧，因为我今日咧就睇下老萧咧，就即系做嗰、那个即系叫最新消息咧，就喺度 果然系吹肖邦啊！ 喂，佢提到阿 Tony Choi 啊 ，Tony 刘本位啊， 咁啊，即系佢话全世界咧，除咗阿 Tony Choi 之外咧，就冇人咧就即系就睇好楼市嘅。咁啊，我见阿 Tony Choi 咧都回应咗呢样嘢嘅。 佢点睇好楼市？点样？ 佢意思就系话咧，即系其实而家都系叫做好多 fiat money 啦，系咪？咁即系都系叫做系即系佢意思就系刘本位就唔系等于话睇好楼市，就纯粹系话咧，即系喂钱系多过实物啫，即系钱系永系多过楼啫，其实系。咁所以你话你又可靠度嚟讲，咁梗系楼啦。咁但系咧，即系我有自己意见啦。喂，如果你话楼本位，即系如果嗰样嘢系等于佢即系真正正你嘅购买力咧，喂，咁嗰样嘢系要有流动性先得噶。如果楼市系跌紧嘅，咁仲会唔会有流动性咧？同埋我哋见到呢几个月以嚟，即系我见到好多一啲十大屋苑又好，即系呢个太古城又好，都系一个叫做系冰河时期。 同埋唔单止系冰河时期， 系 有多人系要脱货。 嗯， 走货，因为点解咧？就因为你股市冧啊嘛。 嗯， 即系第一股市冧里边，有多人都系，正如有部分人咁讲啦，就话我借钱走去即系炒呢个股票噶嘛。喺我哋最兴旺嘅时候，咁你一定出事噶。 唔系，即系我意见就是， 所以好多咪割价求售咯。 啊， 但系呢个都系一个即系个别嘅现象，呢个系事实。 嗯。 第二就是你楼即是股市跌跟住落嚟就是楼市跌嘅一个先兆嚟㗎嘛。 嗯。 係咪，因为资金即係要补仓又好，要即係翻归又好，喂，全部都系会影响到个楼市个炒卖㗎。咁呢个系事实嚟㗎。因为之前嘅即係突然之间由我哋最多几多 ?28,000 啊 ,27,000、28,000 跌到落去而家 22,000, 唔见咗 6,000 点嘅情况之下，一定系楼市系会受到即系冲击噶， 嗯， 呢个好自然噶。喂，再加上第二个因素就系大家都讲紧嘅，美国始终都要加息噶啦， 加息噶。 由2008年金融海啸到今时今日，佢嘅经济都已经复苏紧啦，系嘛？不过阿爷就抢你先手，就先搞咗个即系贬值代替你减息。咁就算系即系加息啦，佢都唔敢乱咁嚟，即系。加少少啦， 咁但系你见到呢两日呢两三日咧，个市场嘅即系环球市况都非常之好啦，系咪？即系尤其系琴日啦，就全部即系全世界都升咁滞，咁 但系我觉得系回光返照啫。 有 似个咁嘅势。 如果你睇唔系咁，如果佢啲人系预期 係加息嘅話，冇理由升咁犀利啫。 啱。 咁呢個係肯定係春光鴨啦。即係如果係以阿雲圖嘅講法，係咪？咁最好嘅預期就當然咧，就其實佢輕輕加啲，即係譬如好似四分一厘咁樣樣，然之後咧就 set off 曬你所有，即係其實叫做係喂滿足曬你即係加息嘅所有願望啦，係咪？之後就明朗化啦，咁啊最好嘅。喂，但係如果佢唔加嘅話，佢年底十二月都仲嘅意識嘅時候，可能就去到嗰陣時先加。 嗱，唔緊要，我覺得應該咁睇嘅。美國佬即係包括 IMF 都叫佢唔好加息啦，再加上就係美國佬都會覺得，即係而家呢個咁嘅環境裏面，就算我加兩次都好，最多咪加兩次，九月加一次，我覺得就唔會加嘅。但係就如果真係加嘅話，咪 0.25 咯，0.25 咯，咁咪加埋多 0.5 啫。對你哋有幾大嘅影響啊？1% 都唔夠，就係咁嘅咋。 咁所以你見到陳德霖咧，佢琴日咁講就係話咧，即係你買樓都要注意啦。咁因為都會有加息風險，咁你加息風險呢都其實呢，如果你話0.25厘嘅話，究竟係唔係好大鑊呢？咁其實呢政府仲有指後嘅，老實講，就係佢嗰個 BSD 㗎嘛，佢可以設個辣椒㗎嘛。第二、 所以就係因為大家點解會咁樣理解呢，就係你諗下呢幾年嚟政府出咗幾多辣椒。第一即係雙倍印花税，買家印花税。喂，呢啲咁樣嘅辣椒其實已經係杜絕咗所謂即係炒樓嘅現象。而家真係 hold 住嗰啲油呢，係唔會俾你個樓價跌落去。即係話我寧願唔賣，或者個別出現一啲即係突然之間放售，因為我要cash is king， 我急求呢一個嘅現金嘅人。Otherwise 呢，大家都係繼續 hold 住佢㗎。因為點解大家都仲有個期望㗎嘛。你問我，喂，而家啲咁嘅樓，即係你話樓本位都好啦，喂，根本係脱離咗大家嘅負擔能力嘅。 一嚟， 啲樓唔係攞嚟住噶嘛，啲樓好多時係俾大陸攞嚟避險用噶嘛。 唔係咁，所以你話 呢個就係因為大陸嘅資金太多，而有好多貪官污吏，亦都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最安全嘅方法，咁佢始終要走嘅。 咁你要睇下邊？ 咁你跌得幾多咧？ 咁你睇下個樓市邊個有 holding power 咯？即係如果你話係嗰啲叫做係上樓盤。咁個 holding power 呢係大啲嘅，因為其實佢哋自己嗰個叫租金啊，佢個腰啊始終喺度㗎嘛，係咪？即係起碼有剛性需求嘛，即係你話嗰個租值上面。咁 如果你有呢一個嘅租值嘅上升嘅估計嘅話，咁你更加嗰啲油係唔會割家投手啦。油都係一個個別嘅現象，你話回 10% 最受衝擊就係嗰啲假豪宅囉，即係所謂嘅。系嘛？嗰啲扮豪宅咯， 10% 到咁會有可能。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，喂，大家都已經踏咗呢一個嘅即係賭場，大家都擺曬啲籌碼喺台面嘅時候，喂，即係唔會好似金融海嘯咁，因為嗰陣時候個槓桿係好犀利噶嘛，係嘛？即係又冇壓力測試嘅，又冇呢一個嘅即係調查你究竟係有幾多錢嘅人工，一個月可以供到幾多錢樓嘅，大家都係以炒為目的嘅，亦都冇呢啲咁嘅辣椒喺前面嘅。咁當然你可以咁樣做啦。喂，而家你買第二層樓又出事，又要俾即係雙倍印花税，跟住你唔係香港居民，亦都唔可以喐得到，就算你用公司買都唔得，就要買俾買家印花税，要唔知10% 15%，我都唔記得咗。喂。咁你呢個已經係打擊嗰個成個炒樓都好緊要嘅，但係依然升，點解依然升？嗱，呢個就係我哋覺得最即係、就是、最大嘅問題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最大嘅疑惑，應該咁講係。 升又唔係話， 同埋你老實講，而家你邊個可以買一個700-800萬嘅層樓嘅單位啊？供卅年？真係供卅年， 我供唔到卅年嘅。而家個原因係在於， 喂，大家都唔會喺卅年供到尾嘛，你係5-6年啦、啊，就已經係放啦嘛。 第一樣嘢，第二樣嘢，基本法保障嘅一樣嘢係50年不變啫嘛。去到2047係啦，咁而家距離2047咧，其實係少於卅年嘅講緊。 Exactly， 咪就係咁嘅道理咯。 咁嗱，但係其實我覺得。如果你話即係樓市係有下跌風險嘅話咧，即係當然啦，即係據呢個阿陳茂波嘅講法咧，就未來三四年咧係會有85,000嘅單位供應嘅。咁淨係講個供應嚟講，係會衝擊到樓市嘅。喂，咁但係即係你就係講供應啦，其實政府有好多嘢咧係可以做到嘅。就譬如就係話咧，嗰啲叫做廠下嘅劏房。 你记唔记得就係话呢，其实呢、這个政府每打一次呢，咁嗰个劏房呢，嗰、那个租金呢都会升一次嘅，其实係。其实你知唔知全港有几多劏房嘅单位，其实 几多呢？ 嗰度係有十万到嘅，其实係。 好大嘅数字嚟 㗎。咁所以我觉得呢，经历咗呢一次呢98年嗰次金融风暴之后呢、其实係政府係唔够胆。即係你話大量供應，其實過去嗰兩年裏面話二萬，其實得一萬幾嘅啫嘛。因為點解咧？地產商都醒目啦，夾住啲貨㗎啦，唔出㗎嘛。同埋政府亦都唔可以俾佢冧，因為大家將大家嘅期望咧寄託咗喺個樓市裏面啊嘛。你諗下嗰陣時候金融風暴一出九八年嘅時候，點解令到即係成個經濟冧咧？就係、是、即係除咗因為後期再有沙士嘅問題之外咧，之前嘅階段就係、是。大家都係 expect 我層樓本來係500萬嘅，除咗你 call long 之外，第二樣嘢就係、是，喂我 feel uncomfortable 嘛，現實 cure 嘛。如果我層樓係500萬跌到300萬，如果我借100萬，我仲要補100萬，呢個係其一。 喂，仲有樣嘢喎，就係、是、你見到全香港咧嗰90幾萬嘅業主裏面咧，其中頗部分係公務員嚟嘅。即係 好啲呢班友，但係此其二，我正想講嘅就係、是，因為你嘅中產階級見到自己現實 Q 嘅時候，你唔會消費噶嘛，咁你咪影響到基層咯。你酒樓食肆，喂大佬，而家我層樓本來有500萬，我都可以借部分走去走去投資又好，走去炒賣又好，走去做生意都好。喂，而家做唔到啦，我仲要補水啊，咁你仲叫我出街消費啊？咁咪全部嗰啲咪受影響咯。喂，你98年就係咁樣拖落嚟嘅，但係而家我覺得比98年唯一嘅好處就係咩呢？因為嗰啲辣椒已經出曬，由12年嗰個冇記錯嘅話，一路咁樣殺落去，咁你啲炒家唔見到影㗎啦嘛，而點解炒得成？就是、因為內地嗰啲資金啫嘛，內地乜所謂啫？屌咪俾 stamp duty 你咯。 你覺得炒家真係唔見得影？除咗你講緊嗰班大陸佬之外咧，其即係例如阿林瑞麟呢啲咁嘅退休公務員咧，其實佢哋都喺呢個樓市裏面活躍緊嘅。咁你即係香港政府，你自己都要保護緊呢一班人噶嘛？ 你一定要保護呢班人，因為呢班人咧就係、是、最現實 Q 嘅一個因素。03年嘅七一，除咗係沙士之外，就係、是、大部分係負資產。条气系好唔顺嘅， 即系当林瑞麟都走出嚟玩， 唔系呢个亦都系香港人嘅问题，因为我从来冇 expect 过我层楼系会跌成咁噶嘛，我嘅资产系会咁样蒸发走噶嘛，咁呢个系你自己错误嘅期望啫。如果我哋夹硬拗嘅时候，屌你戆鸠啫嘛，你将呢一生人嘅所有嘅积蓄同埋收入，即系你嘅工作同埋你嘅劳力，都全部都放喺层楼度，系咪？嗰层楼你话？700尺，你值700萬，屌我都唔撚知點解。 咁問題係呢個世界真係冇咁多李嘉誠啊嘛，唔會話賣曬佢嗰啲咁嘅地產，然後走去搞呢、這個生命科技啊嘛，大佬係咪先？ 係啊，得佢先至可以做到。唔係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話你撇除呢個供應啦、息口啦，跟住其實最主要睇嘅原因就係你係咪真係有個衰退嘅危機啦？香港係。啊，咁你如果你讲衰退危机咧，就真系要睇大陆噶啦。咁 都要睇全球咯。 啊，咁个问题都喺大陆啦，因为其实个大陆嗰个经济问题，最大问题就系欠债问题。咁而欠债问题系咪可以藉住佢近日佢话要搞国企改革，而系可以咧就将成个劣势就扭转啦？喂，咁即係似乎即係完全睇唔係咁睇好喎、啊、老實講。咁呢樣嘢咁佢我相信而家阿習近平嘅訪美，佢亦都要同呢個奧巴馬傾啦，係咪？喂，即係老實講，大家即係其實已經係 Tri-America 啦嘛，係一個經濟嘅共生體嘛。即係我見到今日有人寫啦，就係、是、話喂，其實呢你話講國內嘅經濟學者又好，嗰啲分析員又好，其實係比起美國佬係更加，即係其實係更加係悲觀，其實係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即係你見到你 IMF 又好，即係你World Bank 嗰啲好，即係其實佢哋唔會話太睇衰即係大陸嘅經濟嘅。咁你大陸話而家你話搞國企改革，但你改乜嘢呢？佢就係話講嚟講去，又係講緊兩三年前呢、這個習近平上台講嘅呢個叫混合所有制啦。而所謂咩叫混合所有制啦？ 就係話當然就係你國企就唔會再合即係其實即係國家就全權擁有啦，係咪？然之後要行董事制，就好似搞到啦，就呢、這個大馬石咁樣。咁然之後就係佢係同好多即係參俾呢啲機構投資者啊參股啊，咁然之後一啲民企又可以參股啊，咁變咗就係話咧，其實然之後甚至乎佢講嗰樣嘢咧，嗰、那個終極目標就係同股同權。咁而黨嘅角色咧，只係退居幕後，淨係咧就管理個資本嘅啫，佢就唔會參與咧公司嘅營運。咁但係做唔做到咧？ 佢自己呢個係一個鳩噏 term 嚟，好聽好聽啲叫混合所有制，唔好聽啲其實叫做國企領會化嘅啫。 嚇 啱啊！你領會咪就係咁咯？你將國有嘅資產，本來嗰啲係屬於 infrastructure 嘅嘢，嗰啲係屬於公眾利益嘅嘢，最後嘅結果就係你賣咗俾人。即係正如當年咧，俄羅斯其中一樣嘢俾人詬病嘅一樣嘢就係、是、你一搞民主化嘅時候，諗住自由化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嘅時候，咪賣曬啲嘢走咯。 因為佢嗰個叫 咪益曬嗰啲紅二代咯。 咪當初佢嗰個叫震盪療法，就係講緊你要迅速將佢呢個私有化嘅時候咧，就係、是、要揾一班財團，然後就買曬佢佢國企裏面咧大蝕特蝕嘅嗰一堆嘅資產，咁其中頗一部分其實就係石油同埋其他古靈精怪天然資源啊嘛。 唔係同埋佢而家所謂嘅國企改革咧，都仲係非常之模糊，尤其係唔同嘅一啲界別啊，你電力嘅市場又好。電信信市場又好，呢、這個三分油啦，係咪？喂，其實你就係講電信市場啦。點解而家係會三電鼎立呢？即係譬如而家嘅中電信啊、中移動啊，同埋呢個中聯通三電鼎立呢？當初佢係要一拆三嘅時候，其實佢嗰個目的係咩呢？係要促進市場競爭啊嘛。咁你而家唔使競爭啦。喂，而促進市場競爭就係要令到你。就係其實更加 efficient 啊嘛，咁你而家唔使噶啦，即係你而家你又合併翻，咁嗰樣嘢又獨大翻嘅，其實係 政府嘅壟斷，我哋都仲可以喐到佢，因為最後嘅結果就係個 ownership 係你個 management 係你嘅時候，我都仲可以影響到你，包括你嘅定價，包括你對市場嘅壟斷，冇所謂，你咪壟斷咯，但係因為我喐你啊嘛，係咪？你都始終要保養到即係消費者嘅利益嘛，但係當如果你變成係所謂你嘅私有化嘅時候。我哋就真係呢個 natural monopoly 㗎，就係你嗰班友仔就睇住嗰啲盈利嚟定價㗎啦，就剝削曬我啲權益 啦。 其他人亦都加唔到個市場同你競爭嘅， 國鳩魚啦！ 你哋搞錯曬成員， 即係好似阿平，我覺得即係好似阿張五常咁樣講，哇！屌你哋開放啦！ 唔係佢真係有促進競爭嘅，佢係促進黨內嘅競爭。你搞清，因為首先一樣嘢，中國嘅機構投資者其實係一班咩人？咪就係江綿行、温雲松， 咪就自己有屌你老味。 係黨內紅二代佢自己搞嘅公募基金同埋私募基金啊嘛，然後係利用紅二代佢手頭上嘅財富買翻黨裏邊嘅資產啊嘛。 你咪所以有一個問題咯，呢啲黨內嘅紅二代點會有錢啊？咁咪就係因為改革開放之後，利用權力嚟係謀取利益咯。咁所以而家就將掏空國家嘅資源作為自己營私嘅一個工具咯。咁簡單啫嘛。你睇車路士嗰個領隊叫咩？ 阿巴莫沃茨。 阿巴莫沃茨咪就嗰陣時候搞一個油田咯。 嗯。 領匯翻版香港咪就係咁咯。十九億、廿億，咁而家變咗幾百億。你壟斷曬所有嘅商場停車場，你一定係攞到著數噶。你點樣定價你嘅事啦？我哋邊度喐到啊？我唔揀你，我揀乜啊？ 唔係講翻你講中國嘅經濟問題，又連帶翻習近平嚟緊下個禮拜五訪美。你睇習近平訪美第一站，佢唔係去華盛頓，亦都唔係去 New York， 而去西雅圖。佢西雅圖做咩呢？佢就係同波音公司喂傾，係將呢個組裝廠運返喺東北嗰度設廠。 組裝咋喎？ 喂大佬，喂你組裝就係其實係飛機工程裏面最下難嘅嘢。你始終亦即係話中國嘅嗰個所謂咩產業提升啊嗰啲 credit card 嘅嘢，其實完全都係廢嘅。喂，你要救東北嘅經，即係你要救中國東北嗰啲咁嘅重工業嘅蕭條，你都係始終都係靠返啲咁下難嘢。喂，其實佢咁樣做係派緊一份中國經濟嘅成績表，話俾你聽佢上台之後，其實佢咩都做唔到㗎。原來 不過我想講翻咧，即係你提到即係習近平訪美咧，我覺得今次係有特別嘅政治意義喺度。即係第一，雖然你話係即係回應翻上一次奧巴馬即係訪華啦，但係作為一個領導人，能夠同超級大國、第一大國，包括經濟體同埋政治上嘅影響力嘅，其實佢都係鞏固自己權力嘅一部分一樣嘢。但係今次咧，我覺得更加奇怪嘅就係咧，大部分嘅問題咧，都係揾呢一個嘅所謂嘅國家安全嘅，即係叫做咩？嗰條友叫做， 我就係見到基辛格同佢一齊出席 萬建柱 主管政法工作嘅萬建柱係出訪嘅，而佢同以前咧，即係你揾啲經貿啊嗰啲官員咧係完全唔同嘅。咁即係話你要負責咩啊？公安啊、安全啊、司法，而其中嘅爭議就係咩咧？就係講網路嘅問題，黑客嘅問題，即係網路攻擊嘅問題。嗱，我覺得呢一個咧就係今次即係中美兩國之間咧其中一個角力嘅關鍵。 咁所以如果唔係點解話奧巴馬咧佢咁派，即係其實佢琴日咁硬一把口，即係其實明知你咧你就快下個禮拜嚟啦，就屌咗你先，就先小人後君子，喂你老尾，喂如果你真係要同我嚟硬嘅。喂，即係喺又要 hacker 又要竊取我啲國家機密啊，又喺度盜取我啲叫商業秘密啊。 奧巴馬就話我保證，只要我哋想贏，就一定會贏嘛。喺網絡戰爭裏邊， 唔係呢個事實嚟嘅。你睇翻一年前622香港公投裏邊，真係中俄聯軍真係攻呢個美國嘅 server。 Carfair 係啦，而 Carfair 係頂得住嘅。即係奧巴馬而家係以一個戰勝國嘅身份話俾你聽，你過嚟其實係同我簽嘅城下之盟。 其实系啊， 你咁样检讨翻嘅话， 你嗰阵时即系中俄联军，你同呢个即系吓俄罗斯科学院咧，即系同埋呢个中国社呢个科学院咧，系一齐咧夹攻呢个六二二公投，咁你都搞唔掂。 但系你最后你谂一样嘢就系、是，喂，就算你美国佬，其实都系五十步少一百步啫。老实讲，你窃听嗰啲，咪就系另外一种黑客嘅部分。呢、這个维基解密又讲咗上嗰阵时嗰个叫咩名话 ？Edward Snowden 系啦。Snowden 即係都爆曬出嚟啦！喂，連德國總理呢、這個默克爾你都照竊聽，咁你唔係黑客咩？係嘛？喂，美國佬係100步，共產黨係50步。不過，即係喺你未有實力之前，你就唔好亂咁同美國佬鬥呢樣嘢。奧巴馬講得啱嘅，你係唔夠佢鬥嘅。 咁呢個世界咧就冇絕對嘅正邪嘅，老實講。咁咧，雖然咧。呢、這個特首喺香港少少嘅香港都仲係超然，但係習近平咧就喺呢個國際政治裏面咧，人哋係唔掰你嘅，人你唔係超然嘅，唔係你話超然就超然嘅。 其實超咩然？六二二個嗰陣時已經話俾你聽，喂，基本上係1905年日俄戰爭嘅翻版嚟嘅。你梁振英喺呢個網絡大戰裏面其實擔當 代理戰爭咯，呢啲係 冇乜個問題。你代理戰爭啊，你起碼即係當時嘅慈禧太后都仲有個角色喺度啊。你而家梁振英當日嘅梁振英係冇任何角色喺度先慘啊嘛。 喂，同埋你講翻轉頭就係咧，對美國佬嚟講。喺而家現階段裏面，你都係會尋求咧同中國嘅合作，因為你喺成個21世紀嘅初期裏面咧，你擺硬嘅所有嘢咧，其實今時今日大家係承擔緊後果嘛。你諗下，當日你因為呢一個嘅反恐付出幾大嘅代價、，ISIS 唔係咁製造出嚟，你話我坐交都好，咁客觀分析係嘛？你打撚完呢一個嘅環境有大殺傷力武器嘅伊拉克，屌你乜乜都揾唔到嘅。跟住你又控制唔到嗰個地方，你有個強人嗰陣時候仲可以頂得住，今日咪蒲曬出嚟咯。所以你而家嗰啲難民嗰啲，喂，美國佬冇撚份啊！你製造出嚟噶嘛，係咪？跟住要你啲民過去接收嗰啲難民。 但我又用翻你嗰種咁嘅邏輯排時間表排翻習近平啦、啊。喂，佢喺年頭嗰度又講呢個一路一帶嚇、啊，又跟住又嚟亞投行，然後又去到年中金，即係又先嚟爆呢、這個地方債，然後再嚟呢個股票，跟住又呢、這個又到人民幣問題。喂，其實佢哋而家係又嚟天津大爆炸，而家係習近平同埋阿奧巴馬一齊喺同呢個世界派成績表嘅時候，喂，你諗下之後佢哋兩個見完 究竟会唔会喺世界呢个世环球政策里面有咩 重组？你要咬手瓜，而家系边个 upper hand 咧？ 唔系而家唔系咬手瓜嘅问题，而家佢哋两个系趁呢个会面去重组翻自己对呢、這个对全球嘅策略啊！中国嘅资本如何走出去？人民币如何稳定？美国嘅即系美国嘅全球布局应该要点样做？你谂下南海、中东，美国要谂噶嘛？而呢样嘢牵涉到中国嘅利益 噶嘛？所以黑客咧都系次要问题，人民币嘅贬值或者全球嘅可能出现嘅股灾。亞大地區嘅戰略嘅領土嘅衝突，呢啲係佢哋講嘅議題。而呢一個咧，都係大家都知啦，呢啲咁嘅所謂嘅國事訪問，都係形式嚟嘅啫。之前所有嘢都係傾掂數嘅啦。而喺而家現世代裏面，你一定係透過合作先可以解決你個博弈嘅問題。你點可以繼續鬥落去啊？你點可以繼續拗頸啊？黑客嗰啲，喂大佬，嗱嗱嗱，你攻少一次，我又搞少一鑊。咁咪算數㗎啦，屌大家有數就大家一齊揾㗎咋。所以你唔好第一對我哋嚟講，你唔好將你嘅希望寄託喺美國佬嘅身上，因為你都係痴心妄想。因為美國始終係睇緊自己嘅利益嚟為先嘅。而你中國亦都係醒目㗎，臨訪美之前，習近平都諗緊，喂你美國佬會打咩牌先？嗱，拆十字架可能其中一樣嘢嚟㗎，係咪黑客可能其中一樣嘢嚟㗎？佢一定搶你先手 嘅，都唔係呢啲牌。收緊香港嘅自主權，其實對中美都有一個利益喺度嘅。你諗下，喂，即係對習近平嚟講，喂，佢亦都佢進一步可以將香港個市場預備指示。喂，對於美國嚟講，喂咁咪當係退讓，當係即係賣咗仗咯。即係其實點玩都好，喂，香港都係個大輸家嚟喎。 香港個棋子係打唔響嘛。 系啦，咁啊好，今日时间差唔多，好记得报名网聚，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。